说起陈升，他上世纪八十年的末出道，1988年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拥挤的乐园》，那个时候的他已经年近30岁了。作为制作人，他成功的帮助齐秦、杨林、陈淑桦等大牌歌手制作过专辑，但是作为一名歌手，他却是彻彻底底的新人。陈升自己曾经说过，在写《拥挤的乐园》这首歌曲的时候，他的孩子快满周岁了，唱片不知道在哪里，往哪里去，走哪条路，他的房租要20000块，存款不到10000块，他所有的财产跟筹码都压在了这张唱片上面，然后一翻两瞪眼，弄不好就要 say goodbye 了。当然陈升那次赌赢了。随后在1992年陈升发行的专辑《别让我哭》，其中的主打歌曲《别让我哭》，有人评价为一首需要太多真情与自我剖析的勇气才能唱的歌。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这首《别让我哭》。 因为有伤才能依偎着你，然而他们可以生活在一起，因为有你，所以才有等待，等待情人风中依稀的身影。不了解自己，甘心做你的影子，就这样静静而无助地跟随着你。叫做孤独，因为我不放心我自己，才将我的生命托付了你。我已心心秘密好几个世纪，此生不能让你从我怀中其实可以随便说说而已，所以才有秘密，然而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些痛楚。不了解自己，甘心做你的影子，就这样静静而无助地跟随着你。说说而已。 刚才的歌曲来自陈升的《别让我哭》。陈升出道多年，唱过的最最流行的一首歌曲肯定要算是《北京一夜》。这首融合了京剧唱腔和英文的歌曲其实是出自一句闽南语。1997年的冬天，陈升和一帮做音乐的朋友在北京的百花深处胡同当中的一家录音棚里录音，不料连续几天大家都没有灵感，歌录不出来，还差点吵翻了。陈升一赌气，干脆不录了，拉着大家去附近吃火锅和喝酒。在饭桌上，他开始用闽南语乱哼：我怎在北京，我留下许多情。著名的编曲李正藩听到以后突然说：这什么东西啊？陈升说：没有什么呀，想家乱哼的。李正藩说：哎，这个蛮好听的，很有意思。陈升反问道：好听，好听来录啊。结果录音师赶忙奔回了录音棚，火锅就放在那儿煮着，没想到不到一个小时，这首《北京一夜》的曲子和伴奏编曲就全部搞定了。下面呢，为您送上这首陈升和刘佳慧对唱的《北京一夜》。 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穿着腐朽的铁衣呼唤着 门外，每 有人不懂真情。晚来你北京，你会留下许多情。不要在午夜问路，触动了伤心的魂。晚来的北京，晚来的北京， 不想再问你到底在何方，不想再思量你能否回来过，想着你的心，想着你的脸，想捧在胸口能不 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陈升在音乐方面的才华绝对不容置疑，同时他还具有着相当强大的人格魅力。现在的影视歌三栖红星刘若英就曾经是他的徒弟兼助手，刘若英也是深为陈升的才华和魅力所折服，但是陈升呢却不为所动。一次陈升约刘若英出去走走，他们走到台北的新世界广场，广场上有很多人在放着风筝，晚霞当中陈升凝视着刘若英良久，他叹了口气，意味深长的轻轻拍了拍刘若英的头说道，你是个很有才华的女孩，就像风筝，属于你的天空很高很高，你应该去自由的飞翔，不要被我给你的天空局限了。刘若英却坚定地说，可风筝的线在你的手里，只要你拉一拉风筝的线，我无论飞到哪里都会回来的。面对这样一个真性情的女子，陈升更不忍心说出更直接的话去伤害对方，他选择了回避，并且用音乐表达自我。那首风筝就是一首他写给刘若英的很好听的歌曲，来听吧。 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所以我将线交你手中，却也不敢飞得太远。不管我随着风飞向到云间，我希望你能看得见。就算我偶尔会贪玩迷了路，也知道你在等着我。我是一个贪玩又自由的风筝，每天都会让你担忧。如果有小孩 有一天你是风筝，带我回到你的怀中。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所以我在飞翔的时候，却也不敢飞得太远。 刚才的歌曲是陈升的《风筝》。那从小学的时候，陈升就非常喜欢地图，如果觉得哪个地方看起来顺眼，他就会去那儿走一走看一看。39岁那年，陈升彻底厌倦了鸟语花香的台湾，狂奔到了祖国的最北部，躺在碎花瓷砖的浴缸里，享受着漠河旅馆的一小时热水澡。40岁生日的时候，他一个人提着6瓶红酒，在圣米兰大教堂前面跟一群流浪汉喝酒，第二天是被清洁工人叫起来的。陈升说，那才是真正流浪的感觉。喜欢四处游走与狂放不羁，恐怕是陈升这辈子都不会改变的性格了。有一首歌曲更是将他的这种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是那首《Summer》，一起来听吧。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今天的星光之旅。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稍后见。 因为做那样一个梦，醒来不好去对人说，躺在发的美丽蓝杯将美梦延续，梦里打捞一个比基尼飘在天空中的岛屿，像我这样一个忘老流，总是夜夜被梦来折磨。 像是在一个没人认得的岛屿，变成小螃蟹小小的船。 我不管，我再不管，这里有我美丽的回忆，因为做了一个有颜色的梦，所以我从此变得这么疯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好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各位好，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星光之旅的主角陈升。陈升这个人呢，似乎从一出道开始就给人以一种成熟男人的形象，近些年来他唱的歌说的话甚至给人以一个老男人的感觉，但是这种老男人却是温柔的而贴心的，同时也是深具魅力的。作为男人，他非常了解男人的内心。陈升曾经说过，长大之后的孩子变成了野孩子，长大后的野孩子变成了野男人。高中毕业的那年夏天，做汽车零件生意的野孩子陈升接到了要去征兵抽签的单子。那一夜，18岁的他决定独自赶回乡下抽签，不让别人来决定他的命运。从高雄骑到彰化200公里的路程，伴着那辆相依为命的摩托车，陈升骑了整整一夜。清晨抹了抹结在护目镜上的雾水，陈升满意的对着后视镜的自己笑了。那一刻他认定自己是一个很野很野的男人。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陈升是如何看待20岁男人的，一首20岁的眼泪。 20岁的烛光映在你柔美的脸上，骄傲的男人啊，开始了流浪的旅程。也许路上偶尔会有风，风里依然有我们的歌，20岁的火光映在你坚定的脸上，泪干的男人啊，开始了流浪的旅程。 刚才的歌曲是陈升的《20岁的眼泪》。大概在部队当过兵的缘故，陈升骨子里一直就有好斗的成分存在。陈升回忆起自己上一次打架，感觉恍若隔世。多年前陈升帮助齐秦做《狼》的那张专辑，有一次齐秦喝多了要去打另外一桌的人，陈升就跟他说，我实在是太不爽了，你每次都要这样，而且做唱片做得很烦，我真的很想扁你，你知道吗？那我们两个去打一架好了。齐秦也很拽，大家劝也劝不住，两个人就在一条偏僻的小巷当中推来推去，一直打到酒瓶子乱飞。陈升说，他戴的那个戒指把我的鼻子都刮破了，我就勒住他的脖子，用我块头比较大的优势，就这样一直掐一直掐一直掐。三天之后，齐秦带着肿胀的下巴与陈升在公司重逢，陈升的眼睛也有一只是乌青色的。您看，这就是一个真性情男人在生活当中的具体表现吧。咱们来听一听他对男人的分析，一首陈升的《关于男人》。 有时候我会欺瞒我自己，或者迷失在无谓的欢愉游戏中，有天我老去在个陌生的地方，还要回味昨日冒险的旅程。其实我也经常讨厌我自己，或者我怪罪我生存的时代，努力的找理由解释男人的移动，也常常一个人躲藏起来。我听说男人是用土做的，身子里少了块骨头，他们用脑子来思考，有颗飘逸的心。你知道男人是大一点的孩子，永远都管不了自己，长着眼睛来说话也心慌地哭泣。面对着不言不语的脸孔，谁也不知道男人是怎么了。漫漫的旅程路途还遥远，偶尔也怀疑自己是否该向前。欲望的门一开，梦里草原没有尽头，梦里忧郁的花香漂浮在风中。 山，轻轻地又想起来，生命的列车划过了你的心田。 Why 我们 and worse 男人永远的最爱，我只想静静地躺在终点在哪里？偶尔也怀疑自己是否该向前。欲望的门一开，梦的草原没有尽头，梦里忧郁的花香漂浮在风中。 开心乐呵呵， 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今天的旅程吧。陈升虽然已经步入了知天命的年纪，但是却仍然保持着一颗顽童般的心。自从纵贯线组合在华语歌坛走红之后，陈升与另外两位音乐顽童张宇和黄品源也成立了一个组合，叫做三个好男人。当他们被问到有没有想过超越纵贯线的时候，陈升则半开玩笑地说，就因为他们不在台北，有句话说，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我们是永远的二哥。张宇还说，我们的假想敌是飞轮海。在亚洲美洲的一系列巡演成功之后，三个好男人还笑言开演唱会是为了庆功宴。陈升还强调，最好只开庆功宴，我希望这次的庆功宴大家可以玩得开心，有酒喝。上次庆功宴的无聊程度仅次于陈绮贞的演唱会。可怜的陈绮贞无端的被陈升又调侃了一番。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听一首陈升很顽皮的歌《六月》。 六月在夏天之前的心情总是偶尔晴朗，有点雨，来得快又去得急，少女忧愁的情怀。你猜猜六月单纯的心中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忘不了那个男孩和他满载的胡渣。哦哦哦，有些悲伤却又不许哭。人数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陈升的六月，那么除了那首《北京一夜》，陈升还有一首广为人知的代表作，那就是那首超级情歌《把悲伤留给自己》。这首歌曲的词曲都是陈升自己来担纲完成创作的，当时他几乎已经是完成自己第四张专辑的录制工作了，但是其中完全没有情歌。唱片公司的女性企划们央求陈升写一首情歌，陈升无奈之下搜肠刮肚地找到了一个旋律，是他在澎湖夜晚的海边看着星星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当时创作的灵感来临，身上也没有纸笔，他就飞快地跑到车上找出了一支笔，但是还是没有纸，他就写在烟盒上，在烟盒的正面和反面密密麻麻地写上了16小节的旋律，最后成就了这首把悲伤留给自己的曲子。至于歌词，则是陈升后来拿自己恋情结束的经验写出来的。下面呢，为各位送上这首把悲伤留给自己。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升的这首《把悲伤留给自己》。这么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状态，只要麦克风在手，陈升就能抛开一切，放肆的歌唱。这样一唱就是20年。 20年来陈升变化了很多，但他的原则始终没有变，也就是不走星光大道，不当一些所谓的评审或教授，不要像老师一样去演讲，没有不能唱的舞台。除此之外，陈升承认自己是个输不起的人，比如对待奖项，他没有那种失奖后还能笑容满面的所谓明星的风度。他说，我真的没有这种精神，你要我在那边坐上几个钟头，然后得奖又不是我，我不要，还要假装有风度，口上说恭喜恭喜，什么陈大哥你入围了呀，我才不要入围呢，你就直接告诉我有没有得奖就好，反正我没有那个风度，去了就一定表演，如果只是为了拿奖做个老半天，他说我受不了。陈升实话实说之后很开心地笑了，在他的笑容的每一道皱纹当中，都是一个老男人的沧桑的故事，也许这样的男人才是永远不老的吧。好了，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就到这儿了，最后为您送上陈升的这首《不再让你孤单》，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再会吧。 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擦干你伤心的眼泪，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像是吹在草原上的风，只想静静听你呼吸，静静拥抱你到天明。路遥远，我们一起走，我要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陪着你，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我最喜欢看你胡乱说话的模样，逗我笑，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想在你每一个彩色的梦中对你说我爱你，不thank you.